看小事千种，其实极为空洞，有血肉有情感跟你相通，就算生活超重，烦忧失控，还看四周的人从是我心里中 这个茶壶是用石制成，高11厘米，直径13厘米，重856克，容量大约800毫升。连同唐盅和奶壶，这套西式茶具大约在100年前由香港外销到欧洲。20多年前，商人颜文正在德国的地摊将他们买回来，经历一个世纪，走过地球一周，这套茶具最终翻返嚟香港啦。颜文正是呢间茶庄的第二代继承人。自从他爸爸在1928年创办至今，呢间茶庄已经有93年历史啦。 嗱，呢啲系我收翻嚟，我哋祖传嘅嘢嚟嘅。 原来他哋最初不是卖茶叶，而是做石器的。 我哋石器咧，唔单止系可以做一啲日用品啦，最主要一啲就系储存茶叶嘅工具，例如深桶啦、茶罐啦，咁仲有一啲日用品嘅。咁呢啲 T 石咧，系嗰阵时系烧去欧洲嘅。咁欧洲嗰边啲人就好得意嘅，每个家庭都有一套呢啲嘢喺度嘅。當有錢的家人多數用銀器，普通的家庭用石器。這些是很精工的，這些是針花來的。這套東西我在歐洲的地攤買回來的，因為這些失散了110年的兄弟卒之都是回來了，那是非常之開心的。 在100年前，其實香港已經是中國茶的集散地和銷售點來的。咁雖然茶馬古道冇直接聯繫住我哋，但係咧喺民初以嚟咧，大量嘅中國茶都係經香港外銷到世界各地嘅。咁如果睇翻香港咧，100年前咧，其實茶咧就唔係獨立成行嘅，係屬於南北行嘅其中一樣。南北行其實就係而家上環、文咸西街同埋永樂街一帶啦。咁如果睇翻個歷史咧，最悠久嘅應該就係陳春蘭。咁佢喺江水年間已經係成立噶啦，咁啊可惜佢喺1997年就正式關閉啦。 要數香港現存過百年嘅老店，相信只剩翻呢間茶莊啦。 呢本書咧就記載咗我哋茶莊140年嘅歷史噶啦。呢幾張相啊，回憶咗我細個嘅時候咧，俾個師傅話我唔識西茶。咁我初初入行嘅時候喺呢個工場咧冇嘢做嘅時候咧，我就會上去工場睇啲師傅去西茶、殺青、雲堆。嗱，呢幅相好值得同大家講下啦。呢幅相就係1950年香港第一間茶莊成立嘅地方。地鋪就我哋零售嘅，樓上咧就我哋做工場，我哋做製茶嘅，地牢咧就我哋做傳茶嘅，另外仲有三樓咧就有一個宿舍，因為嗰陣時咧做嘢嘅方法唔係個個人嘅屋企都係喺香港，有嗰啲啊好可能喺澳門或者喺廣州嘅，咁嗰啲同事咧可能都喺公司度留宿。咁嗰度咧就係愛嚟做一個飯堂兼夾宿舍嘅形式，即係相當嘅有人情味嘅啦。咁我今年咧都有60多歲啦。咁當如果記憶起翻當年嘅咧，就差唔多有50年歷史嘅啦。 一間過百年嘅茶莊，經歷過唔同嘅朝代， 背后有没有一套经营理念呢？ 我们的经营理念呢，很等社会那个转变的，那我们都是跟着转变而调整。那100年前的茶饮茶的人，大部分都是在个经济效益 去考虑。现在饮茶的人大部分都是用口味，因为个社会富庶了，消费能力高了，要求高了，引入新的上品的名茶，例如碧螺春、啊、大红袍、啊、水金龟、啊、虎跑龙井、啊，而家需求多咗，大咗呢啲咁嘅顧客，我哋都係跟住社會嘅接受能力一路一路咁改變。 雖然係一間百年老店，好多顧客幫襯咗50年以上，但係眼見樽裝茶越嚟越受年青人歡迎，梁家棟話佢哋都曾經嘗試過唔同嘅經營路線。 見到市場推出一種新嘅飲品係由茶葉會造成嘅喎。咁我哋就會諗下，不如我哋都試下喺2008年，咁我哋就推出呢個樽裝茶，測試下人客對我哋出品嘅飲品係會有咩反應咧？咁講，咁當時多一種嘅選擇都不失為一個好嘅經營模式。咁我哋試過之後咧，發覺人客都係認為我哋堅持翻我哋最傳統嗰種咧，係比較迎合翻佢哋嘅需求，咁所以我哋過咗一段時期之後，就將呢個樽裝茶計劃咧擱置咗啦。 2019年，佢哋亦嘗試推出凍茶產品，但係計劃都喺2021年擱置咗，將資源集中翻喺傳統嘅業務，背負住傳統嘅包袱。会不会就是百年茶庄的宿命呢？ 这本就是我们公司的 catalog。 这本 catalog 那时候就是给洋行去做销售的。 由于是潮州人的关系，颜文晶的爸爸除了销售石器之外，亦有代理汕头的产物，亦都因为这样开始了他们的茶叶生意了。 咁最主要嗰陣時咧，我點解識得魏興記咧？就係、是、我哋將啲茶葉罐賣俾佢啊！因為嗰陣時我哋嗰、那個保存嗰個茶葉咧，係需要嗰啲咁嘅石罐裝住咧，佢先唔會咁容易受潮，同埋個香味咧都能夠保存。咁同佢熟咗之後咧，我先可以代理佢嚟香港買茶葉嘅。 颜文晶13岁开始去铺头帮手，跟爸爸学做茶。入咗行58年，颜文晶对茶行业有佢独特嘅睇法。 茶叶行系一个唔会令你闭翳，又唔会令你富贵嘅行业，只要你是勤力去做的话，三茶两饭是没问题的。做了93年，其实呢头那80年呢是白做的。什么叫白做呢？只是可以维持我们的开销啊生活。这10几年来呢，是我在茶这方面里面赚钱最多的。保利茶的兴起令到所有經營茶葉的行家裏面大家都富貴。你想想，一片茶在90年代是賣緊1000元的時候，今時今日你估賣可以賣到幾錢呢？而家可以賣到100萬。 This one, 150 gram is 480. 雖然近10年賺到唔少錢。但是呢2年的疫情減少了遊客生意，令茶莊的生意額跌了50%。 咁喺本地嘅我哋呢咁多年儲落嚟嘅客人咧係有嘅，但係咧當嗰日嗰客人唔嚟嘅時候咧，我哋喺度有陣時咧係講句失禮嘅説話，是日是吉日，即係嗰日咧就冇開單。呢幾十年嚟佢唔會試過咁嘅情形。好的時候我們已經 有經過，不好的時候我們都經過的話，覺得人呢會來得穩陣很多的。所以有句說話，他說成事當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 面對逆境，顏文正都不希望創新路線，而是維持傳統的經營模式。 新啲嘅經營者呢，用花茶去配，帶咗花嘅味道去做一啲咁嘅新派啲嘅嘢，就唔係傳統派嘅嘢。呢啲我唔抗拒嘅，不過我唔會做啫，因為我做咧做翻我哋原底係做翻嘅嘢。功夫茶最主要的理念咧，就是濃淡有致。我哋每一泡茶由濃到淡，由淡到濃，欣賞角度都不一樣嘅。咁同埋功夫茶咧，就比較濃泡的茶。初學茶的朋友呢，他就覺得啲茶呢又苦又澀。咁其實呢，我哋攞脱嘅人就覺得呢啲先係有肉啊，潮州話叫做碗溺啊。同埋呢個苦呢，苦盡而甘來啊。所以我哋潮州人做人嘅道理都係咁嘅。再來享受個甘嗰個程序呢，就更加係長遠嘅。 近年市面上开了不少茶店，受年轻人的欢迎。茶行业的经营模式又向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现在的茶的经营模式基本上是向两个方向发展的。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受到我们的快餐文化影响。茶飲要講求方便啦、大眾化啦，同埋最緊要就係好飲啦。咁另一個方面咧，其實就係受到台灣嗰種茶文化影響嘅，希望透過茶咧，將一啲文化藝術咧去融入日常嘅生活裡面，從而咧推崇一種慢活嘅生活態度。 余文森係一位茶藝師，佢認為學茶係一種修行。 咁所以烏龍茶咧，佢就係飲到香香地，但係嗰個 body 咧就係比較弱嘅咁樣。 入行二十年，佢最初係喺傳統嘅茶莊工作。三年前，一間新派茶店邀請佢做品牌顧問。余文森話：佢自己係由傳統走過嚟嘅。 以前傳統嘅行業，我哋都嘗試走出嚟嘅。即係都嘗試走去新式嘅即係品牌或者新式嘅方法嚟到去呈現嘅，咁所以都有即係做過一個新嘅品牌，係一個茶包嘅品牌咁樣樣。咁但係始終都係一個傳統嘅即係一個架構同埋傳統嘅家族生意嘅概念裏邊，即係嗰個即係邊界裏邊嗰個邊界都還是係跳不出嚟嘅。咁所以都會想往外面嚟到去探索究竟。茶文化或者飲茶呢一件事，點樣先至係更多人可以用簡單嘅方法嚟到去理解，亦都係點樣可以令到更多嘅大眾嚟到去接受同埋認識。嚟到新式呢一個嘅茶飲嘅公司呢個品牌，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新式嘅品牌面對嗰個羣眾係年青人，面對呢個羣眾係新世代，面對呢種羣眾佢哋係用社交媒體嘅。到底呢度有啲咩formula，我哋要擺啲咩語言落去，令到嗰班人可以關注，甚至乎可以取代咖啡。點解要坐落喺城市嘅原因就係 希望很忙碌的香港人或者很忙碌的新一代，他們可以有一個休息站可以停下來，來到去緩衝一下。在這裡我們是沒有符號的，其實你基本上看到是首先這個沒有符號，我們將文化的文化的包袱是拿開了的，店面上面的裝修的設計都是比較多的直線的，那這種直線都是一種簡約的線條，但我都是想那個訊息是比較直接地傳達給客人。在店面用的一種的器具其實都是咖啡的器具來的，看到這個器具的時候它都會有一種很有 lifestyle 的感覺，就見不到中國那種茶壺啊，中國那種蓋碗彎曲的線條啊，就沒有在這裡呈現咯。 這間咖啡室感覺的茶店三年間開了兩間分店，由傳統走過來有沒有難度呢？ 傳統走過來難啊，是啊，你問我難。 余文森說最難的是迎合市場需求之餘又要守住傳統，在這方面他曾經跟老闆有一些角力， 即例如因為新的調飲或者是新的茶飲店，他們出一杯即一杯茶，他在那個操作上面那個時間都是比較快的，那 有些時候可能是一分鐘或者兩分鐘這樣。我的上級啦，他都會想在一個前台上面的操作可不可以再快一點的，其實在這裡為了保持那個 quality 保持那個質素，所以我就是每一個調飲出來的時間是五分鐘的，也不可以再減，也不會多的。 既要守住傳統又要追求創新，茶行業裡面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故事，好像葉榮之經營的茶藝館就在市場的考驗之下創出了茶的新口味。 White tea is very healthy。 我就想做一間中國帶有文化色彩的一個茶藝館，這樣香港是沒有的，所以就當時就是膽粗粗咁樣投咗標翻嚟啦，咁其實幾乎咧係搞到我好辛苦嘅，因為開始嗰時候咧係2003年非典嘅時間，咁即係冇曬錢，好拮据嘅生活咁樣，所以咧就當時開這個呢個咧都係好辛苦嘅。 捱過非典一役，葉榮之依然以茶為主，以素食為伴去經營呢間茶藝館。原來茶和素食這個配搭背後是有一套理念的， 怎樣要配合個茶呢？如果你大魚大肉，那就是一間酒樓一間食肆，沒什麼大的分別，所以茶的元素是我們這個茶藝館最中心的東西，給一個地方大家有一個空間有一個交流，其實茶是一個社交的媒介來的。那既然茶為主的時候，你就有一個考慮茶的性格，通常都比較乾淨、比較悠閒、比較清靜，咁所以咧就諗下素食咧，同埋點心咧係好好嘅嘢嘅嚇。咁特別係點心咧，我自細係跟我爸爸飲茶咧，呢個係好開心嘅時刻嚟嘅，因為細個嘅時候咧飲茶唔係咁容易，好艱難嘅，咁啊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先去到一兩次咁樣，咁啊唔同而家當係一種飲食嘅嘢。所以我覺得係點心同埋素食同個茶咧係好及喎咁樣，咁亦都因緣巧合咧，咁當時我同一啲佛教嘅團體咧就比較熟，咁我又問過下師傅咧，師傅話好啊，呢個係一個好嘅概念，你中意做咧，我哋支持你啦咁。咁所以咧，我哋開始嘅時候咧，就佢幫我哋做一啲素嘅點心開始先嘅，因為當時亦都環境困難，非典啱啱開始嘅時間，咁因此我哋就兩樣嘢水到渠成，一夾夾埋咧，就變成一間中國傳統茶文化嘅茶室，而又可以食點心、素食嘅地方。 2018年，葉榮之開咗中環分店， 繼續以茶同素食為主，但係後來又加入茶啤同茶雞尾酒。究竟點解會有呢個想法呢？ 其實呢個係一個迫於無奈嘅事嚟嘅，因為初初開嘅時候我唔想過去嘅，咁但係有一位梁小姐咧係做佢哋嘅即係招租嘅人啦，咁佢感動咗我，咁佢話文化係大家一齊要努力去完成嘅，咁大館咧係一個香港歷史嘅一個見證，咁所以佢特登咧就邀請我去咧，一邊係西邊，一邊係東邊，咁西邊嗰邊佢準備係有一個咖啡室，而東邊嗰邊希望有個茶室。咁但係開咗之後咧，發覺個地方係飲酒嘅，冇乜人飲茶嘅，特別夜晚黑啲人又驚瞓唔著啊，諸如此類嘅嘢。咁我死啦，點算咧咁？我咪想啊，如果我賣酒就好似好講唔過去嚇，即係難講。What a shame！ 我係一個茶人去賣酒，咁所以就諗咗一啲嘅不同嘅應對啊。咁所以我諗咗個冷泡茶啦，咁係適合普通人日常生活嘅嘢啦。咁總比珍珠奶茶健康啲啦，咁又諗咗啲酒加入去茶嘅因素嘅雞尾酒啦，嚇或者雞尾茶啦。可以將茶咧多元化，特別可以將花引入去。一啲嘅茶飲裏邊，咁最後咧就諗咗一個茶啤。咁我覺得酒點解唔可以用茶結合咧？咁樣，咁所以我哋就試依樣嘢。而家我哋賣到美國嘅嚇，咁啊，所以都係一個香港嘅特色啦。 无论是百年老店定是新一批的茶店，他们都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去作出不同的应变，在传统和创新之间去寻找生存空间。相对于100年前，茶已经由南北行经营的农产品之一变成了文化艺术的载体，代表着我们这代人对优质生活的追求。